剧金贵胜带来的一首单曲，以及 Panda 组合你太完美哈。这首歌曲呢有点点小小的这种 EDM 的感觉，今天早晨呢在起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稍微有点过电的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华语流行的这种风格呢就变成了这种稍微有点偏舞曲式的风格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更喜欢大情歌的那样一种温柔的感受。不过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种转变了，因为我觉得稍微有点带电的感觉，这个清纯会变得更加美好，对不对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好像不知道去哪里互动好了哈。我在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也看到有人在跟我来继续互动。 Gary 说周六突然听到了月鸟哥哥的声音，以为是早安快报。也是哈，平常这个点基本是我是出来晨跑的时间嘛，对不对，反正大家都知道了，每天早晨都会看我去晨跑一会儿。 OK 哈，郭彦敏呢说这个周六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真好，谢谢大家的鼓励跟支持。那同样呢也欢迎大家这个时候继续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歌时间，来听听看这个前奏是什么样子啊。哎，起床的闹铃已经开始了，但这是20年前的歌曲，所以20年前的人呢他们会通过这种非常畅快或者直接明了的感受来告诉你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没错，他是萧亚轩，在这个早晨他需要告诉你把一切都甩了甩了。 马上站桩出发，你不可以 都赶快甩开好不好哈。萧亚轩那个时候的感受呢跟现在还是确实颇有不同哈，还不是一个电音舞曲女王，在一个小姑娘的年纪唱了大情歌。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萧亚轩带来的甩了甩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调整起来。现在呢，如果你走在大街上告诉别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话，别人会一定会为你竖起大拇指，因为你现在就是所有人目光聚集的焦点。欢迎继续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跟我来参与到互动。来听到的是 Leno 以及 Rosanna 带来的 All I Saw Nurse。 触即发，奥迪 Q7 e-tron 2019款尊崇来袭，三种驾驶模式，纵享更多驾趣，反馈型油门踏板及高效热管理系统，开启高效低耗新出行，高能夸臭兼顾低耗e-tron，让全新驾驶体验从此开始。现在购车即享70,000元购置税减免，还有更多优惠等您享受。一汽奥迪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音乐加速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14，刚才听到的是那首歌曲，以及 Leonard Rosanna 带来的 All I Saw Nurse。所有的眼光或者眼神都聚焦在我们身上，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开通的互动方式呢，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你可以跟郭鹏来及时的聊一聊你现在的感受，以及现在呢正在周末的一些心情。不管你是在上班还是在家里的床上睡觉哈，不管你今天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计划，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毕竟2019年马上就要来了哈。这是2018年为数不多的我们继续在一起 communication 的一种机会。另外呢，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朋友还在那边来继续跟我互动，两种方式你都可以选择了哈。刚才听到的是 Leno 以及 Rosanna 带来的 All I Saw Nurse， 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一种复古的节奏跟潮流当中。熟知早秀的人都知道啊，我的风格呢是比较多变的，哈哈哈。但最重要的是复古的潮流 Funky 以及 Disco 是我的最爱之一。来听到的是 Tower of Power 带来的 Sold Out， 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行走的猫说，打开收音机听到了鹏哥的声音，以为还在早秀，没关系了，在哪里都有早安来问候你。这节奏 OK， 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 Tower of Power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Sold Out。 当然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种70年代的曲风，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如果它是一种非常向上或者昂扬积极的情绪的时候呢，它总会带来那种给人一种振奋的感觉，对不对？好，8: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我是郭鹏，今天算是代班 DJ 了啊。不过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知道每天早晨基本上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也是我来出现的时间了，对不对？好，看到了大家呢都在跟我互动啊。彭先生说，这个月鸟小哥哥知道我们今天都在上班，所以故意上班路上来陪我们。对，就是被你说中了。另外呢，微笑说早晨开车上班呢，听不到郭鹏的声音，特别不习惯。幸亏你今天代班了。哇，不要这么说了，对不对？今天，所以今天呢和明天我都会在这里。不过估计你们明天就不会上班了吧？今天倒着上法定哦，对哦。今天很多人也是这个法定的上班的日期，因为下周一我和静瑜出现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呢都反而不在上班的状态当中了。哎，反而今天我好像凑到了一个大家合适的上班路的时间了哈。所以呢，在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能够跟着我们一起继续来音乐加速度。张荣芳说，对，今天早晨听到的这个月鸟的声音呢，让这个工作日的周六没那么别扭了。果然很多人今天都在上班路上，各位辛苦，也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有一个非常饱满的好心情来迎接今天的上班路。接下来这首歌曲 不能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吧。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歌曲《王牌冤家》，也是选自他最近的这张专辑，名字叫做《耳朵》。但是其中呢，有多首歌曲都非常非常好听。那么这首歌曲也算是我觉得在复古的这方面打开了一扇天空的一首歌曲。如果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老师的唱片以及收音机以及整个天空都被涂上了不一样的颜色？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王牌冤家》。调皮一下，稍微多说一句哈，继续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另外还可以通过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一起聊一聊。 芒果冰加了空气变成绿色，我想我们之间的脏话和亲吻都毫无规则。如果说是奇迹依旧能忘记，那我们是以后有一见钟情 来自李荣浩的《王牌冤家》。哎，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算也算是王牌冤家了，哈哈，这个冤家要打上引号，对不对哈？周末的复古的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感受到这样的一些金曲。今天其实我准备了很多歌曲你知道吗，但是基本上每个半点或者课点的话大概有两首歌曲都用不上的样子，没有办法，好像跟大家想聊的话有点多，同时呢这个我预计到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呢其实有点短，因为广告马上来了。我仅说周末后花园互动的感觉还挺不错的，对，就周末的后花园一般来说是一片宁静嘛，大家都在这个休息当中，但今天真的有很多人在上班，所以呢上班路上大家还是要这个辛苦了各位啊，我觉得跟我一样啊，大家都在上班，这种感觉其实也挺不错的哈。另外呢 Gary 说明天早晨我还真要去跑步，所以明天不见不散。好啦各位，不光是明天不见不散，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音乐加速度。 不管你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3度，天气十分寒冷，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衣。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非常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不过今天的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只有-3度，天气寒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空气特别干燥，还应当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2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12月26号晚，中央歌剧院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之年度现实主义题材原创歌剧《命运》在北京27剧场成功首演。原创歌剧《命运》以改革开放40周年的现实为背景，通过鲁镇从一穷二白到工业化，再到青山绿水的一系列变革，聚焦女主人公赵小云破茧成蝶的成长故事。歌剧《命运》在艺术上成功地把中国故事、国际元素、中西方特色进行融合，同时最大程度地展现了民族特色，再现古老的鲁镇风情。新年将至，奔走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首都市民音乐厅也迎来了2018年的收官演出。由青年指挥家焦飞虎带领，北京交响乐团用包括《轻骑兵序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改编管弦乐选段、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选曲在内的10首经典作品，为观众送上了辞旧迎新的祝福。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孟海东表示，接下来的一年当中，首都市民音乐厅将继续上演。除了在北京的演出，明年天津和河北地区的场次也会增加到6场。2019年1月26号，理查德·克莱德曼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上演新年音乐会。他表示，这么多年过去，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的忠实听众，每到不同的城市巡演，大家都会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马甸桥到德胜门桥，以及南向北方向的德胜门桥到马甸桥双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好了，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以及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同时跟我来进行互动哈。今天呢是由我代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没想到呢是正好凑到了工作日的清晨，一大波的朋友呢在今天早晨还得去上班，你们辛苦了。各位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村口恶霸刘小胖说，月鸟辛苦了，我上班路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还是很开心的，同样如此啦，看到你还是非常开心的哈。来看看其他人啊。 Lucky 说，上班日打卡， 越南小哥哥早听到支持一下，但不能支持一下呀，两下三下也得支持起来，是不是？好，我说赶快去把鲸鱼喊起来。喊起鲸鱼这件事情呢，就交给你们了。现在我觉得他应该是睡得云里雾里，应该是不太可能被我喊起来了，对不对？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个阿蒙 Michelle 阿蒙说，今天呢我要表白你了，周六呢早晨听到你的声音实在是太惊喜了，个人 solo 还是非常燃的，活力四射，阳光满满，有料有梗，流畅自然。哎，这个话听着很押韵呀，省略10000字的表扬自行脑补，那我就不脑补了，首先来先谢谢你哈。这个时候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送出好听的歌曲，也同样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曲。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人的话，应该听了很多次了，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清晨送给你，还是有一种整个闻到了冷冽清香空气的感觉，因为它真的会让你觉得空空如也。来自于人感觉 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点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 时候，你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有一种空空如也的感觉。其实我倒觉得更多的时候你会想到那些感情当中那些事情哈。跟你说到空空如也的时候，你反而不会这么去想，这就是人们对待一句话或者是对待爱情当中的一些态度。好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音乐加速度。再在齐芳草说，月鸟小哥哥今天上班路上感谢陪伴，就元旦快乐，元旦快乐了，应该是元旦之前的最后一次上班了，对吗？Michelle 阿蒙说，那你加油，今天你真的超棒的，谢谢。哇，今天的鼓励真的超多，我觉得算是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平常呢就是跟大家插魂打课，一个人的时候呢还是插魂打课，够了啊。这个 SQX 喜说，月鸟小哥点我， 嗯，还有 Demi 说今天听到的月亮小哥很开心，跟你说有你们在上班路上一起陪伴，其实真的更加开心一点哈。好了，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也非常喜欢，名字叫做 B.O， 来自于 OZ 以及 9M88 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有点小 jazz 的调调哈。今天早晨刚刚呢是我们用点 Hi-Fi 的活力的感受，现在呢我们就先酝酿一点点微凉的小情绪，那一会儿呢再去把我们的节奏提起来，这样的一种感受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Bill 来自于 OZ。 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in my 6-4 about to get lit with my 6 hoes I mean 6 bros probably both I mean God knows who we gonna see in the clubs tonight我穿梭着城市的 neon lights 莫名的预感今晚我又要醉了到底怎么办想不到该去哪里 begin 我不要哪里一堆虾米想你做的还没12点两只手突然硬气随便 Oh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因为 I know Oh oh oh oh 就这样一起 B.O.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O. tonight We about to B.O. B.O. We about to B.O. B.O. 就这样一起 B.O.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O. tonight We about to B.O. B.O. We about to B.O.Yeah, the liquid flows into my body 连续喝了300 shot of whiskey 还比不上旁边的 Fanny 她喝个 Vodka 都不加根 Berry Juice 我的 Fanny 刚刚坐到她旁边的女孩她好可爱是我的菜 That ass so nice I love her laugh She look at me like 坐过来 I'm freaking down for that So I 慢慢地穿过人群走到她的身边她一边看着我还一边不禁放电I'm loving the vibe of the night And for that 就这样一起 B.O.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O. tonigh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B.O.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B.O. 就这样一起 B.O.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O. tonigh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B.O. We might as well just B.O. B.O. I'm always like a party pooLook at people, what they're trying to prove Till the moment I see you Well, you just know what I wanna do Think I'ma be out with you A little bit G out with you A little bit Boy, to kill my vibe with it How about we make a deal 我们可以跳舞跳到天亮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Live in this moment, 不必假装 That's go with the flow tonight Only me and you不得不感慨，音乐 DJ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职业，因为此时此刻我想我和我的听众在一起徜徉在同样一段音乐当中。 OK， 来自于 OZ 带来的 BO，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音乐加速度啊！今天呢我们应该把速度加起来一点点，是不是但是刚才前一时段已经加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来轻摇慢摆一下下应该不会拖慢我们一会儿的节奏的进程啊。红点说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听到了月鸟小哥哥的声音，以为自己穿越了，哈哈，穿越到2019吗？提前送上新年的祝福，2019继续相伴越来越好，谢谢。栗子说哎我来了，今天你一个人上班啊？是啊，今天呢就不劳尽于大驾了，对吧？另外呢是今天是带这个思萌小哥哥的班，毕竟他也帮我带过班嘛，对不对？我们要礼尚往来，互惠互换，这样呢以后呢你自己有事情的时候别人才愿意去帮你。小猫熊奇说我今天是月鸟小哥哥啊，周六上班有点困，来个呼市话版的江南怎么样？不然腾哥老师也行。喂，今天我要再唱这首歌再唱这些歌曲的话，不光会 让大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估计现在也会觉得很穿越吧，这才是真正穿越到这种早安秀的感觉了啊。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呢先给大家来稍微的谢谢力，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提气时间了，继续两首歌曲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Puth。 这首歌曲呢原来在早秀的上榜率也非常高哈，非常好听，节奏感以及高音的混合的感觉， How long 来听送给你。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I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No. She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Gotta believe me when I say it only happened once.、I tried and I tried, but you'll never see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na love. Oh yeah. She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 on me, while you're calling me."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How Long 啊，你如果听过今年的 Charlie Puth 的歌曲的话，你发现今年的他的整个的运动的状态和轨迹呢算是三部曲，就是 Charlie Puth 首先推出了三首非常好听的单曲，然后大家都在期待，哇，这三首单曲都这么好听，那后面的歌得好听成什么样啊，然后呢再出了一张专辑，你会发现全专辑当中最好听的三首歌曲都在这里。会有一种稍有点上当的感觉，对不对啊？当你有点小失望的时候呢，在上海看那场万人空巷的演唱会，全场一起去大合唱他的歌曲，也算是对他的这种歌曲的致敬了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 Charlie Puth 的话呢，平常可以多多来听听看，除这首歌曲以外，包括 Suffer， 包括很多其他的歌曲，都是会让你全身会躁动起一股能量的那种感觉。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送出的是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以及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过看来我的主阵地好像还在后花园当中，今天呢这里真是特别特别的热闹哈。例子说今天的早晨的这个声音都是元气满满，微尘很忙的说可以点歌吗？ 点歌的话呢，我就得来研究一下了，不是每首歌曲现在都可以来放出。好了，那这个时段呢，看来马上要结束了。如果你们下一个时段九点到十点没有什么事情的话，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早安不迷路啊！虽然呢今天是我一个人代班，但是看到了各位格格巫，包括在在起芳草、栗子、围城很忙、孙涛以及 Michelle 阿蒙，你们的身影呢，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以及让这一个冬日的早晨添加了很多的色彩。那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 MC Hot Dog， 所以这首歌曲算是有点轻摇慢摆的意思啊，但是呢说唱当中有很多的况味在里面。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会喜欢播放一些说唱的歌曲，但是我不会播那些非常非常让人会感觉到心情比较炸比较烦躁的啊。大部分时候呢播送的歌曲都会让你觉得今天的天色是如此的美满。好，当然 MC Hot Dog 这首流行小夜曲应该也是这样的况味啦。稍后见各位，九点以后我们再说。 他站在黑夜里，街角的蔷薇，天晓得他晓得，或许这是他的命，没有人亏欠你会帮你，日子总是得要继续下去。他顶住压力，为了等口饭吃，他站必站在街角等熟睡的路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最寒冷的冬天就快过了，他撑一撑，那扇铁门的背后只有一盏微弱的灯。总是遗憾的说他又能改变什么，仿佛早就木已成舟，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除个温饱之外有什么好埋怨好蹉跎。他苦笑地说他的人生早就被错过，他不想再多说为什么踏入这一行又能够做多久。他不知道那些伤心的往事为何总是忘不了又放不掉，抬头他看到你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偏去不找一条简单的路。温柔伤所有被上一注。当他的年华天天老去，那些烟花世界就像老的杂货店，面试渐渐倒闭，到处都是星星，年轻的便利店在竞争生意，在这个红绿灯社会的哪一层，下面的人在应城，上面的人找你们。这附近新盖的住宅他又高了几层，像自由女神变身的女人，仿佛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旅程。他的身世就像个谜，他不曾提起他那真实的姓和名，活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他陷下去。如果 life is a 戏剧，多少人讲了你，而现实有了你一种，他们迫不及待想要赶快把你移走。他总是哼唱的这首歌，最爱的那一首，今夜不止流星，是流星雨在这片星空。你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偏出不少一条简单的路。忧伤所有悲伤与祝福。你是 Shooting Star， 来自 Shooting Star， 曾经我们完成的最终会追随。把天一亮又随人吗，我们都是过客，相遇在黑夜的海上。 Shooting Star 闪耀着光，而他的故事是箱子里才来的 Underground。 把天一亮又随人吗，在深夜搜寻残酷挣扎的温柔时找一条简单的路。你习惯点着蜡烛等待幸福，不许哭，温柔伤所有悲伤与祝福。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孩的爸，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哪家酒店呀？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四环外环南向北方向18里店桥到姚洼湖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OK，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代班 DJ 郭鹏哈。刚才呢，经过一个小时的我们的放松以及热力的开场，今天呢第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已经顺利的非常开心的度过了。相信不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达了这种单位啊，现在开始了一天紧张而繁忙的工作，因为毕竟这是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嘛。欢迎大家能够这个打起精神好好上班啊，为2019带来一个这个为2018来做一个圆满的 ending， 为2019呢能够开一个好头。而我们的音乐呢也会跟大家来继续跟上哈，欢迎大家在这个小时当中继续跟我们体验一下冰山跟火焰南北两极后酷暑连连的感觉。要为你送出的是最好听那些单曲，而且最好呢能够和你现在的这种身体的节奏能够完全的对应当中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了，有点私心哈。首先第一首歌曲稍微轻微要慢慢一点点啊，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E-Lover。 现在大家都在用微信来做一些交流，对不对？但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台北和伦敦的话，你是要发 email 邮件的。 E-Lover。 雨天想着我们不曾碰面，望着你的照片，你问我台北好吗，伦敦阴着天，两个城市雨绵绵。深夜收到你的生日卡片，一秒祝福心间，问候你加藏许多浅浅的思念，就是不见真实的 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单曲 E-Lover， 听到这句话了吗？ 等你说 Yes I love you， 互动的心再远也能感应。这句话我觉得送给我们的听众其实可还好哈，不管在有多远的地方，只要我们在电波当中能够相遇的话，相遇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互动的心多远都可以感应。直觉，相信直觉啊，要相信直觉。 OK， 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歌曲 E-Lover，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节奏要稍微加速一点点了， Speed up。 今天呢，我们毕竟要叫音乐加速度嘛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看看能不能给你一点点加速的感觉。刚才是 E-Lover， 接下来呢是要派出一位美女来为你送上快递，她的名字叫做关诗敏，来为你送上的是快递甜心。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加速度，欢迎来到早安乐透秀的后花园以及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锁定我们。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iss, k 没错，我们的宗旨就是要把快乐送到你的身边，来自于关诗敏带来的快递甜心。 OK， 九点十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今天呢，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由我来为你的上班工作日来加速。周六没想到是一个上班工作日啊，突然有一种要赚的感觉哈。阿蒙说这个希望呢我能够冷静跟低调，我也觉得现在呢越如火的心情呢越需要来冷静哈。例子说，所以今天月鸟包场 FM 九七四所有的节目，当然不是，我只有这两个小时，哇，你要累死我吗？小店说，在小，不叫小店是吧？叫小什么来着？小徐是吗？周六上班日也可以听到熟悉的声音，感觉超级温暖哈。喵啊说，最后一个工作日还能够听到月鸟小哥哥的声音，感觉还是超级开心的。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同样的开心了哈。最后一首歌曲在十五之前，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Major Lazer 以及 DJ Snake 为你带来的 Lean On。我们不会吝啬一点点对你炙热的爱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盛宴超地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一折，全部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To me, I left a scar that no one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Kelly Jarvis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叫 More Than a Memory。 OK， 9:1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音乐加速度。刚才有人说你是不是想说早安音乐秀啊，也并不是，只是说这个每天开场白说的顺了或者说惯了以后呢，偶尔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出来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晨呢又是一个上班的工作日，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心情或者是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啊。反正我个人感觉呢，有这么多人陪伴着我一起来上班，其实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木马说，看来今天是月鸟小哥哥坚守岗位了，也并不是，8点到10点钟，然后之后呢还是由我们可爱的同事来为大家送出974其他的一些节目哈。就像每个人都有这种坚守岗位的职责，而对于我来说呢，今天能够让我一个人来放歌，其实还是感觉很畅快或者是很爽的这样一件事情。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凯琳带来的某某。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其他人生命当中的某某，每个人都需要来坚守自己的那样一份岗位或者是责任。同时呢你会发现，如果当你在坚守岗位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在远处发光发亮的去看着你，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应该是如此美好，你说不是吗？ 我很讲究。 来自于杨凯琳的某某啊，刚才呢，小环过来要更正一下啊，他的名字叫做小环，说你又失忆了，是年龄大了，脑袋不好哈，要稍微的关照关照。格格巫说饭后再上车，哇塞，我恍惚了，我的小大叔是上帝派来的救兵吗？我竟然听到了。是，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放出我的声音。我以为你刚才听到了，原来你刚才真的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啊。没关系，我们还会相会在某一个时刻的哈。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杨凯琳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某某啊。每个生命，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碰到你所应对的那个人。我刚才说到了，也一定会有一个人在看着你，然后呢木马然后呢我们的呸说看着我的眼睛的应该是领导。你有什么事做得不太好，现在还需要领导来盯着你啊。如果是今天还需要领导来盯着你工作的话，恭喜你，应该是做了一份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由领导亲自监督来完成这些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一定是你的头号粉丝了啊。所以这时候把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名字叫做头号粉丝啊。莫文蔚唱的是粉丝对于偶像的那种崇拜之情，但是我觉得这一刻在此时此刻这首歌曲应该能够传达出的是我对你们的感觉。其实在工作日上班路上我是你们所有人的粉丝。来听到的是莫文蔚头号粉丝这一段花腔女高音的唱段。 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社交的你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2019每个周末清晨，3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能量加倍。 嗨，我是金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 974， 记得7点开始哦。 上午9点阳光刚好，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12月31号，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迎中生新年音乐会将上演。当晚11点，指挥家张毅、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和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登台音乐厅，不仅将演奏斯拉夫舞曲、沃尔塔瓦河、哈巴涅拉等古典音乐名曲，还将呈现贺鲁汀、于京军、施万春、李海英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明年1月1号元旦当天的14:30和19:30，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率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先后带来两场新年音乐会，奏响《红旗颂》《蝙蝠序曲》《纽伦堡的民歌手选段》等经典作品。12月30号，维也纳节日管弦乐团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内上演新年音乐会。乐团由欧洲著名指挥家鲍里索夫创建，乔治·尼库洛夫出任艺术总监和常任指挥。这一次，他们将演绎约翰·施特劳斯、莫扎特、勃拉姆斯、德沃夏克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乐团还为中国观众准备了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和《茉莉花》。12月31号，刘秉义、王静、韩志平、江胜明等歌唱家将在当晚带来一场《祖国万岁》2019名家新年音乐会，演唱《东方红》《长江之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南泥湾》等歌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三环东路辅路内环西向东方向安贞桥到太阳宫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OK， 音乐加速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啊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9:33来先跟你打声招呼啊。我们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继续让我们的音乐来加速。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去搜索一下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来取得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欢，听说呢他们是在听到阿四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他们的主唱卡爷突然觉得，哎，我要不要做一首叫做阿五的歌曲，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首非常戏谑、非常欢乐也非常有 funky 精神的阿五。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听听看他们这个乐团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 重复几次了，你怎么还是可以听不明白呢？我知道你又想讲这个不一样。 Oh my god， 你真的不像话，别再说没关系，你可以，哦，我相信就天道利弊。呜啊呜啊呜啊呜，快点觉醒吧。呜啊呜啊呜啊呜，别逼我奔放，明明就像理由还可以拼命飞扑，你到底怎么被我说中，这一个还是依然让你摔很重。你知道一哭二闹就快要死掉，不得给一点地方好，别再说没关系，你可以，我相信这天道里。 来自于猫死公路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阿五，很有意思啊。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是阿五，接下来呢我们要派出的是麻吉弟弟啊、这一个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一位小朋友，现在其实年龄也不小了，对不对啊？大概有28、29岁了。一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呢，确实是早期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光，但是之后呢稍微出现了一定的瓶颈。但是他毕竟把这样的一些好的音乐留给了我们，对不对？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麻吉弟弟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受不了》。如果你觉得加班现在有点受不了的话呢，来赶快在音乐当中来找寻你的同类吧。什么节拍哪一种女孩我最爱，当我站在舞台专辑开始卖镜头开始拍，我就明白当我不在你们开始期待，别无奈我马上回来跟你们表态，你们是我最爱，有人说马戏自己像个奇迹，到下个世纪都不会被忘记，到处听得到我的 CD 播我的 MV， 媒体有我消息说我是嘻哈的传奇，你们不也怀疑嘴巴犀利我是第一，不是臭屁是有实力， 在疯狂屋顶在摇晃，空气烫到连天堂也缺氧，音乐不停放，节奏越来越胖，让我帮你抓心里的痒，麦克风在我手上你们不会失望，日本首相菜跟我说一起放，嘻哈最营养吃了不会胖，听我饶舌你们会渴望，像那麦克小胖爱上花生酱，速度快或慢硬或软，我饶舌一直转舌头后方方，舞台上时间多晚都不管，跟你们一起流汗，衣服湿了怎么办，脱给我看一看，哈哈别紧张，我只是在玩，今晚不会跟你说晚安。 来自麻吉弟弟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受不了哈。当然呢能够听得出来他这个语速呢也确实让他自己挺受不了的，因为那个时候的 hiphop 其实还是在一种早期的一种发展过程当中，听得出来啊、每个人呢对当时的嘻哈的这种节奏的感觉的把握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密集的饶舌。现在呢好像进入到了另外一种状态当中啊，大家可能会用嘴巴去模拟一些音效 skr skr，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什么呀 anyway 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曲呢那就比较来头汹汹了，来自于 Maroon 5带来的One more night， 让我们情绪跟节奏继续嗨起来哈！9:40，我们最后一段时间，节奏马上要进入到高潮的阶段。One more night 送给你。Stay with you one more night.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One More Night， 当然呢再过一夜的话呢，我 Maroon 5有可能会给你更多一些啊、你那些不太清楚的歌曲，比如说之前呢听过他的 Sugar 对不对， One More Night 啊，等等等等，哇，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的每次的创作出来的歌曲呢跟上一首歌曲都会有明显的不同。那接下来呢这一位呢则是不然，基本呢都一直保持他自己独特的特色。 Florida 听他的歌曲就好像来到了美国的南部，来到了那一片叫做 Miami 的沙滩当中，所以呢他的歌曲就是热络热辣加上一点点夏日的海风的感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我是 DJ 郭鹏。喜欢我们的话请继续在互动的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和我们继续来互动。来听到的是 Florida 带来的 Let It Roll， 让我们再加一把劲，在节奏当中再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音乐的色彩。 Come on 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了，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副驾世界有留一点天真，想什么？耶、yeah, ！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 陶喆的一首歌曲我喜欢，非常感谢今天的聆听以及关注。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蛋宝，很久没有见的蛋宝啊。蛋宝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你是我的梦想，不管今天你是在上班还是在家里，不管今天你是有着匆匆忙忙的脚步，还是一个人已经开始了准备过起假日的生活，都祝你能够早日的实现梦想。2018年已经过去了，你还有哪些梦想没有完成或者实现？下周一的时候我和静宇可能就会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个节点18和19年就须臾之间马上就要跨步了，对不对哈？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用蛋宝你是我的梦想来送给你，我是郭鹏，明天早晨的8点我们再会，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我的梦想帅气灌篮的男人你是我的梦想，那只想要牵的手还有还有你，72色彩色比你们是曾经，我究竟得到或放弃，我是否曾经接受或抗议，后来都忘记成为